开启人体七轮心轮开，唤醒松果体潜能，灵动双子。 翻嚟新一集啊，灵动双子嘅三位好啊。 好，大家好。 嗱，分别系呢个 Letty 咧、Erica 同埋阿 Maggie 嘅。嗱，我哋今日咧就讲下一啲前世今世嘢。嗱，我哋今日主要讲 case， 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咦，点解我睇到嘅人哋嘅前世今生同佢睇到嘅唔一样嘅？其实我哋之前讲过噶啦，就系因为佢每一个投影嘅影像出嚟咧。系睇下佢边一样嘢影响到佢今世比较多嘅咧，佢影像咧就出边个嘅。咁咧，我哋今日咧就攞咗一啲 case 出嚟，就系我哋三位导师都识嘅一啲人士或者做过嘅同学 case。其实三位导师睇落去佢哋嘅前世今生嘅关联性咧都唔一样嘅，但系嗰啲嘅影像关联性咧都 related 去佢今世而家嘅 situation 嘅。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就去倾下呢一样嘢啦。咁啊，问一问三位啦。咁啊，你哋之前咧系咪曾经睇过同一个人嘅前世今生，但系出现过三个唔同嘅影像咧？吓， 系啊。咁我就讲下一个朋友先啦。 系 呢个朋友我就用 A 君啦。 A 君啦，因为大家都有私隐噶嘛。 系。 咁其实 A 君就系我识咗超过20年嘅朋友嚟嘅。咁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啦。 系。 咁当我学识咗呢个全心术啊，同呢个前世今生之后呢，咁我都冇，其实我冇特别专登去睇我同朋友嘅前世嘅。 係。 因为我都知道啦，只要我活在当下，咁我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咁但係开头学嗰陣呢，咁有一次同佢食饭呢，都啲影像就出咗嚟啦。咁我影像。 呢个你 controllable 地出嚟，定係唔係 controllable 地出嚟嘅，即係面啲影像。即系系我坐低食饭，系突然间 shoot， 咦有影像出嚟啦！ 突然间系，因为系初头学嗰阵啦，咁、 哦、 其实我都比较都想知嘅，或者 哦 ，OK， 即系有冇谂紧 controllable 嘅嗰头初头学嗰阵，因为其实做任何嘢都好都要多练习啦。 系， 咁我见到呢个 A 君同我嘅前世系，佢系烧死咗我嘅， 系， 咁系因为我哋争家产啊！ 哦，即系为咗金钱， 系为金钱上一个利益啦。咁、嗰一刻，因为初学啦，我就同翻 A 君讲：嗱，今世你会对我好啲噶， 你 知唔知啊？ 有冇直言话？ 我即系咁样同佢讲，我话你记住啊，你会对我好好啊，你咁样对过我噶，即系我直言话翻俾佢听，你今世一定要对我好好噶，你烧死咗过我噶。咁、其实嗰阵嘅场面咧系一个英国嚟嘅，咁其实喺好多嘅草原附近啦，有一间木屋仔。咁喺个木屋仔附近咧，就系、是方圆百里都冇人嘅。咁我见到好多稻草，跟住有好红嘅火啦。我知道佢唔系有心烧死我嘅，因为其实系嗰啲烛台啊，唔系，即系总之啲蜡烛啲嘢，跌咗落嚟，咁就引致成个场面都烧死咗。咁、其实喺大家碰撞之间冇心咁样，咁但系佢系走到，而我系走唔到嘅， 系， 咁就我烧死咗啦。 但系话为咗家产问题嘅， 系闹交啫，系闹交，但 系 大家都未至于谂住我闹到咁嘅样嘅、 即系闹交之后就发生意外， 系啦，大家你推我撞咁样，系、啦，咁、但系嗰一刻我就 佢冇 guilty 咧，睇唔睇到嗰刻佢嗰阵时嘅佢 冇，佢有 guilty。所以今世其实是对我很好的，我成日都叫嗱，要买帆布袋又叫佢捐钱。 即系今世佢喺金钱上都有即系固定嘅吓补偿 嘅。唔系，系支持啲无下意。 O K， 系啦，即系因为佢都系一个好朋友，咁当然啦，无下意冇饭食，咁我第一下梗系揾啦。各方好有支持先啦，因为始终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各方好有一齐合力，就可以慢慢慢慢咁就可以聚到好多钱，可以俾无下而有饭食嘅。咁 开头我学呢个前世今生，真系同佢讲，你记住要对我好啲啊，你记得啊，你咁样对过我噶，咁、即系我都会提下佢咯。佢都冇嘢好讲，佢都即刻乌嘴啦。 呢、这个屈机啊，大佬，我都唔知点应你好嗰啲咧。 系啦，咁其实呢个朋友咧，阿 Nathaniel 都识嘅。 咁阿 Nathaniel， 你又睇到你同佢嘅关系系咩咧？ 系啊，当我睇到我同佢嘅关系嘅时候咧，我就会知道我哋两个系中国人嚟嘅有一世。 系， 因为我哋好似丫鬟咁嘅衣服。两个人都是着粉红色衫，梳两个髻是左边右边的， 即是春泥头啊。 系啦，真系春泥头， 我好中意春泥头噶。 我哋系好细个已经识噶啦， 青梅， 即系我可以感觉到我哋两个女仔由可能四五岁开始识到我哋大个都系好好朋友嘅。 嗯， 咁但系咧原因咧就有一日我哋两个咧就中意埋同一个男仔， 系。 咁自此之后咧，其实我。冇睇清楚究竟其实唔需要睇结果㗎啦。因为我只係知道呢，因为我哋大家鍾意同一个人，跟住我哋就反面。咁我哋就闹我交，从此之后呢就唔能够再成为朋友。 係。 咁但係喺嗰个景象里面，我係感受得到呢，虽然我哋唔能够成为朋友，但係我感受到佢憎我多过我憎佢。 嗯， 即系佢系对我， 即系佢憎你多过你 我憎佢。即系我哋虽然为咗个男朋友男仔，我哋反目啦，因为争啦。咁但系到个结尾，佢对我个憎恨同佢个怨恨多嘅，所以我哋最后系不能够再成为朋友。呢、這个就系我哋前世嘅关系。咁当然啦，佢今世我哋亦都有， 但系去到直情系去到喺前世嚟讲，系直情唔可以再做到。即系后段，就算系呢件事过咗啦吓。都唔可以成为朋友。 系后段我知道唔可以成为朋友，因为佢放唔低。 O K， 系好，我系好能够感受到佢见到我嗰种憎恨啦，同埋怨。但系我想话俾你，整件事情虽然我哋中意埋同一个男仔或者咩、但系个男仔系冇拣到我哋两个任何一个。 嗯， 咁但系只不过大家曾经争过。咁就好唔開心， 系 而佢由头到尾都觉得，如果唔系你，佢应该会得到。虽然最后我都得唔到，但佢都觉得系因为关我事嘅。 嗯， 咁所以去到结尾，我哋最终都唔能够成为朋友，而且嗰种憎恨啊，到佢一直都好唔甘心啦，咁好唔喜欢啦，咁到今世嚟讲咧，的而且确我哋亦都可以称得为系一个好朋友，我哋都识咗二十几年啦， 好好噶，其实。有咩事呢，即係同佢讲佢都会支持嘅。咁、其实咁虽然就见面唔多啦，但係好少朋友可以咁多年嚟都可以 keep 到㗎嘛。 但会唔会有机会呢，嗱，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呢，就话命运会有即係重演嘅模式㗎嘛。会唔会有机会其实你同佢嘅今世嘅命运条 path 係延续緊上世嘅前半段呢，即系仲系好朋友嗰阵时咧。 嗱 ，at this moment， 当我睇翻前世我哋好朋友嘅时候咧，今世其实我哋都系好朋友，我亦都可以好肯定，可能系真系好好朋友嘅。咁所以当我学完之后，我一心谂，咦，点解咁似上世啲嘢嘅？咁虽然今世又嚟过，又系好好朋友，亦都系大家有咩事啊，都系第一时间揾对方。咁、我哋讲过啦，我哋唔知我哋嘅命运会唔会重复，因为我哋始终对于每一件事情有个印记啦，又或者我哋上世虽然唔知道原来大家系咁憎恨对方，即系曾几何时咁憎恨对方，会唔会落埋嚟今世啦？咁所以当我知道咗原来我上世能够同佢成为好朋友，今世又成为好朋友嘅时候咧，我会尽可能咧每晚啊，或者我当我谂起佢嘅时候，我都会观赏我哋嘅月太能量管楞住咗，我会将佢斩断， 系 甚至将我哋成为好朋友，跟住变成反目呢种学习嘅，我哋可能觉得因为咁样我哋可以推动自己去学习点样去。成长或者学从而反目，我哋会知道点样去放下呢种心情，可能我哋学习嘅好多啦。咁我会成日都会将呢个学习嘅经过啊摆喺自己嘅心里边，甚至斩断咗我哋一啲曾经我哋要成为好朋友跟住反目嘅成长。嗰 part 嗰个情绪啦，嗰个转接啦，我会切断咗佢，系啦，或者用月太能量管，或者叫天使，或者因为有一啲天使系专将我哋嘅誓言打破， 因为我哋唔知道我哋喺灵魂嘅层面，原来我哋希望我哋由好朋友变成敌人。呢、這个学都系一个学习嘅课题，但我唔知道会唔会 loop 住咁去。 咁其实讲一讲啦，呢个誓言打破，有啲人话点解哦，我今世嘅命运系会因缘测咧？原因哦，你在某一世你自己作咗个誓言，唔会话你被男人抛弃啦。咁你嗰世就会无意中咁样讲话，哎，我以后都唔要男人嘅。咁其实自己已经立下咗个誓言噶咯。咁呢个誓言，咁如果你一日冇解除，咁个一日嗰个誓言都会不断咁样重复逐复，直至你解除你嘅誓言为止咯。 嗯， 系啦，所以咧，对于呢个好朋友咧，我自己会谂翻咗啦，跟住我而家知道咗，原来每个人嘅灵魂落到嚟都有一种学习，我会清除我哋嘅月太能量管。我亦都会尝试斩断我哋应该喺某一世有一啲恩怨嘅誓言啊，或者学习个课题嘅誓言，我都会斩断咗佢。咁希望喺嚟紧嘅人生，我哋可以成为好好嘅朋友，直到永远。 嗯，明白。咁嗱，即系其实咧呢位嘅朋友仔啦吓，咁啊同Letany 同埋呢个 Erica 都有一个唔同嘅缘，即系因由啦。咁啊 Maggie 咧，咁你同一样呢位男朋友仔。对你来讲是会出现了什么东西，所以令到你今世会认识或者对他有什么感觉呢？ 我就看到呢，他有一世是一个好像食评家那样的人。 哦，蔡澜是吗？ 他的影像好像星级大厨那个 Ratatouille， 哦 okay， 那个人一样。我以前是做厨房的，他 你就做厨房的，他是做食的。 是啊，咁佢好挑剔啦，即係成日煮啲山珍海味，其实係嗰啲材料係可能係好多众生牺牲佢先可以成就到嗰碟餸呢。咁，但係佢太挑剔啦，有时即係食嗰一两啖咁就成烹嘢唔要啦。一係就对啲食物好唔尊重啦。咁我就睇唔过眼啦，就有一次即係整镬摊摊要俾我，唔记得点样整蛊佢，总之係搞到佢好麻烦咁样啦。咁对咗今世嗰个情绪，即係觉得呢个人对佢个印象唔係咁好呢，都依然存在囉。 即係其实可能你一开始识佢时你都会觉得哎呢条友都吓乜乜㗎啦。 即係麻烦友咁样囉，但係根本都同佢唔熟嘅，即係初初嚟个影像就个印象就係咁样啦。咁我就係有呢个咁记忆存在囉。 哦，即係因為我哋之前亦都講過啦，有時有啲嘅前世今生咧留落嚟嘅係一啲嘅情緒感覺，即係你可能你會突然同呢個人覺得好投契，即係啱啱識啦，或者覺得呢個人好，即係有種好唔中意嘅感覺嘅，你係解釋唔到嘅。 咁其实呢呢个 A 君呢今世佢对食嘢都会有要求啦。咁佢食亲嘅餐厅都系比较有格调㗎啦。咁有时我会同阿 Letany 讲不如去求其一间餐厅啦。咁其实都 OK 嘅。但其实 Letany 话讲呢啲餐厅都唔合格。咁所以都系真系系同阿 Maggie 讲嗰个 case 系接近嘅，即系因为佢都系食嘢，有要求嘅，佢对人生都系有要求嘅， 有要求同埋都系要求高嘅，即系我哋讲食嘢，即系我哋有多时候食饭真系唔介意，喂，我哋而家去食云吞面咯，咁但系原来可能同佢食饭，你会知道永远都要拣一间静啲噶啦，唔可以咁多人噶啦，又或者唔好咁嘈啦，最紧要服务态度好啦。如果你服務態度好，即係有時候啲餐廳啲侍應啊，如果態度差咧，佢會黑面黑得好緊要， 唔係， 甚至佢會真係會話：喂，我而家嚟俾錢嘅喎，我係咪應該除咗享有食物嘅權利嘅味道之外，我亦都應該享有一種好嘅服務態度？咁呢個係佢而家人生， 真係佢真係會咁樣講。 係啦，佢而家人生嘅性格就係咁樣。咁， okay， 所以 咁多數對方點覆佢？ 咁當然當然啦，顧客永遠是對噶嘛，佢， 哦， 揀得嗰啲餐廳都係 serve 得 OK 嘅，真係。 哦 ，OK。 嚇，咁所以有時咧，我哋而家睇翻個前世，咁我哋要知道有好多嘢真係應咗落去個今世度咧，的而且確有一啲相同嘅模式喺度運行緊。 嗯， 係啦，我哋唔知點解嘅，但係的而且確有啲模式可能喺之前我哋未學曉啦，我哋而家繼續去學習。咁如果你明白到嘅時候，我亦都希望呢種模式，譬如我同佢嘅關係， 唔好再维持好似以往咁啦，因为提及过最后我哋反面㗎嘛。咁、所以我又唔想再有呢种事情嘅发生，所以我就会去清洗呢段关系啦，甚至去原谅呢段关系。 嗯，咁样嘅话先至係一个即係应该要做到嘅事情啦，因为好多时唔希望啊，一啲唔好嘅嘢係继续去 loop 㗎嘛。 係啊。 是啊，如果当我哋明白到原来我哋个灵魂系咁样去学习嘅时候，咁我哋梗系会去知道啦，咁亦都唔想任何事情都唔想去 loop 咯，尤其是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啊，或者一啲伤痛嘅经历啊，因为有好多时候我哋会习惯咗伤痛，习惯咗呢种关系，沉醉喺呢种伤痛，沉醉喺呢种可怜嘅关系，先会得到人哋嘅关心。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唔啱嘅情绪嚟嘅咯。 嗯，明白。咁啊，即系 因为呢啲都叫做上瘾症啦。你同埋系你个潜意识已经习惯咗呢种模式。咁其实我哋嘅潜意识系可以 train 噶嘛。咁我哋 train 翻我哋嘅潜意识，咁我哋嘅实相先会可以有改变咯。 嗯，明白。因为有时我哋都好多时都会同人讲话，诶、哎，最好就吓唔好再谂呢样嘢，或者希望呢样嘢唔可以再。即係更新去呢、這個繼續喺個人生度出現，所以點解就會出現之前就話要切斷太能量管啊、清洗啊，咁去希望將啲負能量去推開佢嘅。嗱，咁呢個 case 咧就即係三位咧，其實就知道呢一位嘅朋友仔啦，同三位嘅過往啊嚇嘅唔同嘅人，即係唔同嘅經歷啦，因為可能啊嚇。呢位朋友仔系同三位咧，都已经系点样可以成为朋友？ 有个渊源啦， 有个渊源喺度，系啦。而个渊源咧，亦都系个深浅咧，就亦都系知道嘅。因为无论系 Eric 同 Natalie 啦，其实你同呢位朋友仔个渊源比较深嘅话，今世咧就比较friend 嘅朋友啦，或者 大家或者 相 处得深啲。 系啦，而 Maggie 咧就可能佢睇到我。基本上舊時識嘅，但係咧就今大個交即係個 交一面之緣， 係啦一面之緣啊，或者只係一個好短暫嘅認識咧，今世咧就等於一個只係一個普通嘅朋友去嘗識到嘅。咁其實有冇一啲嘅case 咧，係直情咧係你哋三個咧都唔係點睇到同你嘅關係，但係咧你係睇到佢。个人嘅问题咧吓， 咁本身有一个客人嘅，咁本身佢嚟揾我哋噶啦，咁都讲一讲佢，咁我哋俾个名佢叫做 B 君啦， 系， 咁 B 君咧佢就想知道哦佢嘅前世系点嘅，佢今世有咩课题要学习啦，咁其实 B 君就问我啦，咁嗰次我见到 B 君嘅前世咧，佢一个有钱人嚟嘅， 系， 咁佢系有得坐马车噶啦，咁佢系带住一啲。冇嘅有錢人嚟嘅，係外國嘅，就唔係喺我哋中國嗰個年代嘅。 外國嘅 係啦，咁啊 B 君咧，佢係有馬車有屋嘅。咁當佢落架馬車嗰陣，咁有啲窮人就同佢乞錢啦，咁求佢啦，咁佢就會覺得嗰啲窮人哎呀好污糟，好嚇人憎啦。 系， 系啦，佢系用只脚去到踢嗰啲穷人嘅。 嗯， 咁我见到嗰世系咁嘅。咁原来咧，今世嘅 B 君咧，佢年青嗰阵咧，佢都系挨嗰段穷嘅。 系， 系啦，咁我知道哦，佢系挨嗰段穷，咁而系佢自己而家都因为佢做咗某些事情，令到哦，佢今世已经冲破咗呢个障碍啦。 嗯， 系啦，咁而今世佢系事业 OK， 发展稳定嘅。 嗯 ，OK， 咁啊 ，Letty 咧？ 嗱，我第一次识 B 君嘅时候就系当一日，当日佢第一次见佢啦。咁所以咧，我同佢基本上之前冇深厚嘅朋友感情。咁我一坐落去嘅时候，佢就又想问我嘅前世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其实我系唔知佢嘅事业系点样啦，甚至我唔知佢嘅家庭生活系点样。 系。 咁我见到佢嗰时系一个统领大将军。 嗯。即系见到佢嗰世啊。 系啦，佢嗰世系一个将军，亦都系一个好有权威嘅将军。 系。 下属好多啦，即系佢嘅士兵好多。咁个个都要听佢 order 做事，咁即系我知道佢系一个强者，咁亦都系因为佢系个将军，佢曾经好狠狠咁咧，就唔知咩原因，佢斩死咗一个妇人， 咁系啦，咁、那个妇人咧，我亦都睇到原来佢太太嚟噶。 哦， 系啦，咁我就话、okay. 哦，睇到咁多嘢啦，咁跟住佢就话俾我听，其实因为我唔识你啊，咁你其实你而家现世系点样噶？咁首先现世其实佢今时今日都公司都疲为稳定之余咧，佢都有好多下属嘅。 系， 咁佢都同佢过往世好接近嘅，其实佢今世都系个强者，虽然佢曾经挨过啦，但系佢现今我识嘅佢嘅时候，其实佢已经有下属啦，甚至强一个强人嚟嘅，可以统领诶、可以head 住好多人啦。咁啊，轻轻咁问下佢个感情生活啦。咁因为我话你真系杀死过你太太噶，你一系挥刀一斩。就已經斬死咗佢，咁佢亦都輕輕大過，而家咪遷就佢咯，就佢多啲咯，佢話乜啊乜咯，唔知點解嘅佢話，咁、我話因為有一世其實你都好狠狠咁傷害過佢，咁你哋今世既然有緣喺埋一齊嘅時候，咁我話既然你唔知點解你會遷就佢啊，或者可能要對佢好啲，咁我可以話俾可能你想彌補翻過往你曾經唔知點解傷害過佢，有好多嘢你唔知，咁你佢而家又明白，哦原來即係可能錫佢係有因由嘅，咁又或者未來嘅日子我真係要遷就佢啦，原來我曾經殺死過佢，咁呢個係我睇到嘅關係咯。 咁亦都可以睇到佢同佢太太嘅關係咯。 系啦，有时就系、是、亦都令佢明白到，其实佢都冇讲好多佢嘅感情生活，但系我略略明白到佢亦都同而家嘅太太可能久唔久都有少少拗撬，或者有啲唔啱嘅情况出现嘅时候，佢可能都系选择做忍让佢嗰、那个 系 系啦，咁所以佢亦都明白咗，知道点解 即系 点解会 忍让啦，即系自己喺出边咁强，点解翻到去？即系如果对个太太就 系 比较忍让， 系啦，因为佢曾经杀过一个无辜嘅妇人，妇、人就系佢太太啦。 OK， 明白。呢、這个都好，即系都好巧妙啊！咁讲 系啊，即系你前世原来可以系咁样就咁一刀杀死一个可能一个你无关痛痒嘅人，因为你一个将军，你又冇乜点识嘅，但系今世你就会遇到佢，直情成为你嘅枕边人。系啦，真系咁，所以佢自己听到之后，佢都嗌一声，佢话吓我咁残忍噶，我话你系一个，因为佢嗰时系大将军，我唔用残忍，但你绝对系一个 唔留情嘅人， 唔留情嘅一个大将军咯。 咁个问题，我今世都好锡个老婆，咁点会唔会得啲咁 case 咧？不过算啦，我都唔好问啦。咁阿 Maggie 咧，你睇到咩啊？ 我就睇到佢系有一世西西佛斯嚟嘅，你哋知唔知西西佛斯系乜嘢？佢系一个被神惩罚嘅一位人物， 系咪希腊噶？ 应该系。 OK， 就佢永远都系要托住嚿石头，由山脚嗰度捧到上山顶，但系粒石头佢好大嚿嘅，永远都会碌翻落山脚，佢又要再由山脚嗰度再捧翻嚿石上山顶，就永远系咁重复呢个动作咯。咁我就get 到个意思就系、是、佢其实佢好强壮，即系有嗰个能力可以捧到嚿咁大嘅石头，即系好有担大啦。但是永远都是可能啲比较吃力不讨好嘅事情，又或者根本係重复緊做緊同一件事，但係未必见到有个结果囉，咁快。 同埋不断好似被磨练中囉，係咪？ 係啦。 即係其实可能佢自己都会讲返，哦，其实由细到大都喺度不断喺度磨练磨练磨练去做呢样嘢嘅。 或者我睇到呢个故仔係呢个前世係有个意思，个含义就係可能佢虽然呢个状况未必可以一下子改变到，但系佢可以改变自己的思想模式。 同埋最后都会成功。 系啦。 咁其实因为三位咧睇呢位嘅客人啦吓，咁、其实都系话俾佢听，佢今世每唔同嘅地方，即系唔同嘅方面咧，系遇到嘅情况，而佢要佢自己去分析理解，可能去解开咗今世某啲嘅原因由。 系啦， 因为我知道呢位客人咧系冇啊，系 request 系三位咧系想睇啲咩嘅，系所以你哋三位系一随意咁睇咧，出咩影像咧就话俾你听噶啦。 系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佢话吓，我想知道我同我太太嘅关系系点解咁咧，可能咧你哋三个影像咧就会较为近似地出翻。同佢太太 related 嗰一世啦， 系啦系啦，即系你冇 request 咁，我咪啱啱我 check 到边一世，我咪同你讲咯。 同埋咧都不难离开咧，其实我哋睇到佢都系一个强者嚟嘅。但系佢今世系一个强者，其实佢过往我哋睇再帮佢睇嗰三世，佢都系一个唔讲强啊，即系我哋睇嗰世系强。譬如好似 Maggie 睇嗰世，佢都系一个坚毅者，起码 系， 即系佢可能佢要受好多苦，佢抬嚿石头，但系佢愿意不停咁去上，不停咁孭住嚿大石。你都知道佢系坚毅，同埋佢愿意去承担每一样嘅挑战，佢都系一个愿意挑战嘅人。咁所以同佢今世啊，能够可以有一个成功嘅事业啊，又或者佢可以管理佢一间大公司嘅下属咧，系都有关系。因为佢咁多个往，佢呢种坚毅嘅性格啦，或者佢嘅坚持嘅性格，都嚟都带到部分咧嚟到佢今世度嘅。 嗯，明白。咁呢个咧，亦都佢自己吓。即係身同感受嘅感覺啦，同埋佢自己都可能唔係咁明點解佢即係留落嚟可以留，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啦，係咪？咁啊嗱，所以咧有好多朋友仔咧話：我想睇前世今生啊，咩都好啦。有時點解你會發現個問題就係、是、啊，點解你講我同隔離講我唔同咧？原 因 係 我哋其實人係有36万几世嘅啦，喺 New Age 嗰個角度嚟講，咁所以如果你要講嘅話，根本係有好多世去講嘅咯。就真係唔係淨係哦，人哋以為哦前世今生係以為幾世，其實唔會淨係幾世噶。咁除非哦你只不過啱啱初投胎咗幾世。咁但其实我哋每一世我哋都有我哋人生學習嘅课题啊，我哋喺每一个课题學完之后，我哋又要我再到另一世又有新嘅课题學習啦。 同埋呢，如果我哋嘅灵魂虽然不停學習，如果真係能够醒觉到最后喺嗰件事情要學習啲咩呢，我哋就能够打断呢个命运嘅重复性，都系一种希望唔好再 loop 住呢，就因为你能够醒觉得到，咁你就会停止咗你个 loop 啊，运行一啲唔好嘅嘢啊，或者唔开心嘅景象啊，唔开心嘅能量啦。 同埋明白你要学习嘅课题，你个灵魂都会升 level 咯，咁就唔会永远系停留喺一个同样嘅阶段。 嗯，同埋因为命运呢样嘢就即系十分之玄妙啦，咁啊，所以有时好多人都想超脱呢样嘢咧，就希望由前世今生度睇出佢个轨迹系点样而去做一个切断或者清洗嘅。点解有好多时点解啲人话、哎、我想知道我嘅前世系点咧？其实就代表你今世有啲嘢你谂唔明、谂唔通，所以最大，所以先要会追溯翻前世嘅因由嘅嘢。咁好啦，嗱，我哋今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落下一节啦。 灵动双子节目免费为宠物主人提供宠物全心解答问题服务。听众可以 send 一张宠物嘅照片同埋想问嘅问题到以下 email kdoormaster@163.com kdoormaster@163.com 详情可以参阅节目嘅内文。多谢各位对节目嘅支持。